想，逃避太多思想，我每一日埋藏无人地方，心中祷告，愿有宁静世界来临到我身上。我绝望，难道你可心安？你说的话令我无形受伤，急风吹赶，令这平静世界突然处处风浪。谈共旅情共爱，一切亦属正常，谁是对谁是错，寻觅答案抽象，能共进能共退，恨这现实这样，只可笑假的恋爱你会更欣赏。地上，谁伴我可倾讲爱我的话？要说无情目光，热泪两行，让这全部挂去，未来再有。